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上好，七点钟的时段依然来问候一句早安。锁定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陪伴你听歌。有一次我在晚上睡觉之前就听一首歌，听到循环播放，一直到听睡着了，就是因为白天不小心听到一首很喜欢的歌，然后根据一句歌词查到了这首歌叫什么，很喜欢就一直循环播放。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一下子喜欢上一首歌，好像怎么听都听不够似的，遇到那首歌就成了一种美好的缘分。也希望你在这里会遇到那首你喜欢的歌，甚至你会跟着唱出来。好了，不说了，听歌了，苏慧伦的一首《恋恋真言》。 想忘了他，所以决定爱上你，从今以来我不知我自己有多少。See you.

香人分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 我看你男人满意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有真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 过去的世界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忘了互相的安慰，彼此打击。我信仰它可以来到一季的流行， oh, oh, 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 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让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一句。 事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这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忘了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下次见面 那杯咖啡， 时间地点限定。 有的人会说我好像遇不到喜欢的人了，有的人会说我好像失去了爱一个人的能力，其实啊，只是因为还没有遇到，只是因为习惯了漫长的等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你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好，应该让那份等待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有人说你才二十几岁就担心这辈子再也遇不到喜欢的人了，余生很长，何必慌张。不管你是在等待一份感情，还是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一种梦想，你要记得时间还长，不要慌张。好了，时间还长，继续来享受好音乐。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因为你的爱我在呼吸。我怎么感觉不到你，

等，我说算我们人不隆冬的恶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 你看那迷茫在伤的过去，让你喝了让我写成了麻烦你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有好来去，如果一个人在这里追我梦境，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没关系，你真是命的自尊，你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刀杆和红砖房，死圈的枪子，命中中中，打不开的心门，带着走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地板里真的像小猪，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我的秘密，我只想到过去，让你喝，让我写，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有何惧，如果一个人在这里追你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你一个人我只想到过去，这一刻让我写成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有何惧，如果一个人在这里追你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一个人守在风中等承诺，一封信一年时间都掠过，一颗心消瘦两人的寂寞，回忆都是负荷。两个人在七月中散去了，我的手被温暖过， 幸福了。当缠绕爱情的帷幕落下了，我还剩下什么？时间的沙化作浮尘落下，泪水哭散自己心酸啊，时间的伤让爱散去黄花，早已将思念唱得沙哑，爱的还是深度

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请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再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多少人在一起的人，请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谢谢你的爱1999，谢霆锋。你知道吗？好脾气都是磨出来的，坏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治得了你脾气的人是你爱的人，受得了你脾气的人是爱你的人。但是要提示你，千万不要太过分了，一味的骄纵欺负那个爱你忍你包容你的人，何必呢？看清楚谁是最爱你的，然后也好好爱他。好了，在这里继续听你爱的歌，阮丹青、许茹芸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永不结束的故事》。 言不出，给不出，留不住，不愿结束，内心深处还有梦演出，落幕后的虚无，只有自己读。明天的天赋依旧它为主， 藏不住说糊涂，关不住沉溺幸福，不想清楚何时会结束，无尽灿烂的梦，只想透露甜蜜的酸楚，字字流露，再苦都不顾。 怎么结束？永不结束？为什么孤独？还有暧昧伏笔，我陷入。 陷入，天啊，你让 境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安全知识是燃气安全使用注意细节。天然气管道连着千家万户，大家应加强对天然气安全常识、安全使用的了解与学习，避免危害的发生。三河市安监局提醒您，炎炎夏日，燃气安全使用注意下列细节。一、夏季用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室内通风，即使再热，厨房也必须是一个空气流动的空间，不能怕热过于贪恋空调，做饭的时候还是要打开窗户。二、在夏季高温环境下，燃气接管容易出现老化、开裂甚至脱落的情况，大家要常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联系燃气公司专业人员上门检查。三、夏季是装修的高峰期，有装修计划的小伙伴们务必要科学规划，不能擅自拆改燃气管道和设施，或者将管道埋入墙内或地下，装有燃气设施的空间不可作为卧室或浴室。四、使用燃气时人不得长时间离开，要经常关注火焰燃烧情况，以防火焰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每次天然气使用完毕，请您关闭天然气灶前阀门，使用过程中因紧急事故停气，请您务必关闭室内表前阀门，以免恢复正常供气时发生燃气泄漏。醉酒疲劳时一个人在家，尽量不要使用天然气。五、经常用小毛刷蘸肥皂水或洗涤精水，用涂抹等方式对阀门、活结、短丝、弯头、接管连接等处进行查漏，严禁使用明火查漏。在天然气使用中发生异常情况，及时拨打燃气公司的报修或者服务热线电话。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朋友们，不久就到了小朋友们放暑假的时间了，各位家长在上班或出门前一定要仔细检查一遍燃气具，如果小朋友独自在家，请记得跟他们科普燃气安全知识，以免他们贪玩乱动燃气具引发危险。 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条款的车贴， 着急开灰机挥过去啊。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6号下午，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深入到燕郊镇张营村、齐新庄镇大湖庄等多处违法建筑现场，视察督导违法建筑拆除工作。韩占山详细了解违法用地、违法建筑有关情况，现场督导拆除进度，要求各镇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采取政策攻心，鼓励违法用地户终止违法用地行为，自觉主动拆除违法建筑。26号下午，市长刘连杰到新集镇龙湾村现场督导违建拆除工作，对拆违工作予以肯定，并对新集镇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拆违工作，新集镇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确保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全部违建拆除任务。25号， 市委副书记王奋海、燕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梁宝杰带队，组织燕郊高新区燕郊镇国土、公安、消防、卫计、建设、安监、公证等部门200余人，出动大型拆除设备3台，对燕郊南外环西吴各庄路口违法建筑进行拆除。与此同时，燕郊镇还组织全镇各村党支部书记现场观摩拆违行动，现场动员各村负责人进一步坚定拆违决心，以此次拆违行动为契机，坚决打赢拆违攻坚战。此次拆除行动位置明显，体量较大，违建拆除在燕郊范围产生了极大影响，群众拍手称快，为下一阶段违建拆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王奋海带队出动大型拆除设备2台，对燕郊镇新都村一家占用4.1亩耕地的违法建筑和西小屯村一家占用4.7亩耕地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26号上午，黄庄镇对域内2处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狄文革到现场督导指挥拆除工作，黄庄镇国土、供电、公安、综合执法等部门现场监督拆除工作，现场出动1台液压锤进行拆除作业。2处违法建筑，一处位于西达屯村东，占地约3.5亩，另一处位于白溪村西南，占地约0.8亩。此次拆违行动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市委市政府的鲜明态度，彰显了市委市政府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的坚强决心。26号上午，居阳镇域内5违法用地户对16.95亩违法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进行自行拆除，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到现场督导指挥拆除工作。刘增禄指出，拆违用地户对违法建筑进行自行拆除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给予违法用地户改正错误、避免损失的机会，要求居阳镇继续大力做好违法用地户的自拆动员工作，让更多违法用地户进行自拆，确保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在居阳取得巨大战果。同时要求自拆户在自拆过程中注意人员安全，在要求时限内拆除复耕到位，为其他违法用地户做出表率。26号上午，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孟海涛继续到新集镇现场督导蓟县飞地上的违建拆除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快拆违进度，确保月底前完成拆除任务。在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强势推进的热潮中，杨庄镇从群众最不满意、最有意见的顽疾抓起，全镇发动，各职能部门动员，集中拆除镇村私搭乱建，在零补偿条件下实现拆违零上访，开创了和谐拆违的新模式。26号上午，该镇依法对镇域内11处违法用地违法建筑逐一进行强制拆除。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英到现场进行调度指挥，杨庄镇国土、供电、公安、综合执法等部门现场监督拆除行动，现场出动2台铲车、1台挖掘机、1台清运车进行作业，同时洒水车对现场扬尘进行抑制，拆违行动得到现场村民们的一致认可。27号上午，杨庄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组织国土、公安、综合执法、安监、环保、公证等多部门100余人对3乡路沿线的13处违法建筑进行集中拆除。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英到现场督导指挥拆除工作，集中拆除行动采取强拆兜底、自拆与助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确保拆除工作平稳有序。通过宣传发动和政策引导，违建户充分认识到拆除违建的重要意义，主动自行拆除违法建筑。13处违建中，强制拆除3户，拆除面积3100平方米，自行拆除和帮助拆除10户，拆除面积近10000平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

好了，请坐。 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尽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破碎的心，我的心却那么狂怒。 学生时代哪句话最让你迷之向往？学生时代有没有什么样难忘的话呢？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回答的。有人说最熟悉的就是下节什么课，经常这样问同桌。还有自己喜欢的人跟你说放学等我。有个人是这样说的，特别喜欢听班主任说明天调座位，把你们的书本收拾收拾，心里就会想着会不会和喜欢的人坐同桌，哪怕坐在前面后面只要是附近就好。还记得你的学生时代有哪些难忘的话让你迷之向往迷之怀念吗？可以想想看哦。好了，继续听歌。 其实我早就发现对我多特别，只是

这一家人，永远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把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分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处处为你用心，一直最有默契， 请你相信这份感情值得感激， 心里偷偷放弃，你说了

在九十九，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修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偷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给你一千个借口，伤透我有九百九十九，我忘了爱的理由，把原谅当作享受。我受一千个伤口也不够，却还想再给一些温柔。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这轮回没有出口。 来自星星的一首《出口》，你在涂口红的时候会不会很使劲儿的涂很浓呢？其实啊，淡淡的薄薄的就挺好，就像有人说的，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那一切都可以慢慢来，愿你的生活也在细水长流的越来越好。好了，在这里有越来越好听的歌，信的一首《火烧的寂寞》，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锁定收听1033，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移动，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帮助你说，像浪费了被大海淹没，从山底滑中，拖在我脚步后头，